亲切的声音。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发行问题惹争议，眉眼面相也质疑，众口铄金是如此，糊里糊涂胡实力。各位看官，说起这偶然性，里边能研究的东西可就多了。你就比如说吧，啊，有些人费尽心力的想要营销自己，但是呢偏偏就是观者寥寥。而有的人呢，虽然是低调朴实不作妖吧，哎，偏偏就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他还就收到了大众的关注。没错，今儿咱们要说这事儿，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哎呀，今儿啊真高兴，哎呀，今儿终于能歇会儿喽，走溜溜去。 哎呀， 哎呦，哎呦，徐大妈， 这不是顺子吗？ 哎呦，徐大妈呀， 顺子， 您这岁数越来越大，这个口齿啊也越来越费劲了。 是我这不是去年两颗洁白的门牙也光荣下岗了。 哎，是这词儿我听着耳熟啊，徐大妈。 顺子现在。 现在不是，我现在还活着呢。你看， 顺 见面怎么就健在？ 我说顺子，你健在？ 健在？ 不是，我没有，我不是说现在 啊， 是现在 要了命了。哎呀， 这我说顺子，你现在 您就说的是这个，就是正在进行时，对吧？ 顺子，你正在进行着。 哎呀，你太费劲了。 我听你大爷说，那个你在那哪儿，在饭馆 啊， 在饭店里当伙计哈， 当着伙计呢。哎，这不是忙着，终于有空能溜达溜达， 干得挺好是吧？ 好着呢，好着呢。这现在来来往往，我有了营生了，是不是？ 行，干嘛去这是？上哪儿上坟去呀这是？ 哎，不是，哎，大哥，您办点好事啊，我这还是健在的。这个饭店这不是张老板啊，交代我给他弄头发。哎，弄头发，你知道吧？万一这个发量太多呢，这头发都掉到这个。 你先等会儿啊！张老板是交代你，是你弄头发呀，是让张老板弄头发呀？ 让我弄头发， 让你弄头发。 哎，对，让我弄头发。 我说你这头发也该弄弄， 怎么了？ 你知道吧，你像那个、咱们一般啊，有长头发，有短头发的，是吧？ 嗯、是啊。 你看你这头发的。啊，你这头发跟 不长不长 炸着了，这都。 这叫什么叫炸着呀？ 老伴啊。 哎，我 说， 老唐， 哎呦， 有货，这不是顺子吗？ 哎，我刚跟我这徐大妈跟聊会儿，我说我弄头发去，我这 人老板说了，头发太长容易掉到人客人饭菜里边，是不是？ 干嘛干嘛让你？ 他说呀， 啊， 你听不见，你耳朵不好。 我能听， 也差点 不用喊。 我说呀，这个顺子说他现在啊， 他现在呢还我 不是怎么非他现在他要去弄头发 啊啊 啊, 啊！ 你听不见是吧？ 我听的，你说吧，顺子。哎， 这俩人聊不到一块儿了。 嗯， 我说我呀， 哦， 头发太长。 他说他头发太囊。 我听得见。 哎，您呀一说完了准得乱， 我说完了才捣乱呢。 对，哎，我的头发太短。哎，我也错了，不是，我说我的头发太长。 啊，我这回听明白了，他说他头发。啊，实在他最近忙。 哎 呦，哦，刚才我瞧你们俩聊挺好啊。 你们聊吧。 哦，别别别， 你们聊会儿。 这样大爷可得提醒你一句啊， 哎， 你这个头发你得好好对待。 头发你好好留着。哎， 你这个发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呢，几乎是影响了你一半的颜值。 留刘海不留头。 哎呀， 不是，不是那，不是那 老点， 不是那一个年代啊。哎呀，你想当年你大爷我呀， 你大爷年轻时候他是你大爷， 我发现 多新鲜 啊。你大妈呀现在已经不是你大妈了。 对，看出来了。 你要干什么？ 我就说呀， 啊， 你大爷年轻时候那头发，你看现在你大爷是个秃瓢。 啊，对呀，啊， 你大爷年轻时候那头发好 多人呢， 啊， 是吧？ 你见过那个就那谁吗？ 谁呀？ 那个潘安见过吧？ 哎呦，说这貌似潘安就是一俊小伙啊。 貌似潘安， 啊， 你知道吗？貌似潘安这有一成语呀， 啊， 叫治国营车，你听过吗？ 什么叫治国营车呀？ 潘安打大街上一走啊， 啊， 拉着一车呀， 哦， 那个旁边的老娘们们， 哎，有什么词汇？ 水果往车上扔都能扔你车。 哦，就拿水果鸡臭鸡蛋就往我大爷身上 扔。臭鸡蛋像话吗？ 扔啊！ 你大爷年轻时候漂亮。 你大娘说我这好看，嗯， 哎，哦，好 亮。那时候挺多，当时我就不懂得珍惜嘛。 哎，是 你看现在 年多了吗？这不， 啊，这叫什么词儿啊？这 天冷了我都不敢不戴帽子，就怕万一发烧感冒什么，头发少了， 哦，戴帽子了。 哎，你那头发你得好好的保护你这样 啊。他那个大妈他说戴这帽子是为了这个啊，是怕感冒了。 我这听得见，你知道吗？反正那个 也不像至于像你大妈说那样，我又秃了，我怎么？你看看我这头发，我这不还地方保卫中央呢？ 是秃了， 没有完全，嗯， 是秃了，是秃了。 嘿， 大妈还是稍微客观一点，是不是？你这说， 我告诉你，你这老太太吧，你就天天你挑我，你没你怎么你后悔了你啊？你不还是你这张破船票，不是你这张旧船票不也登上我这破船了吗？ 我就是说 你到这。另外，我告诉你，昨天晚上你吃饭之前你遛弯呢，我告诉你，你就不行，你知道吗？ 没有。 我就说我这腿脚， 哎， 我腿脚就不好， 哎， 你知道吗？ 我又没这个出去溜达，老头， 你废话， 哎哎， 你吃饭之前遛弯，你不做饭，我 吃饭不 饿呀， 我 呀， 徐大妈， 啊， 我一碗吃 啊，你， 哎，听我一句。徐大妈，行了，您这岁数啊，勾的人也费点劲了啊，您就打消这念头吧。我啊说两句，我说大妈呀，您呀，啊，不要用言语再刺激大爷了啊。这个大爷，您看您这发型啊，确实是，你看颇有这个几分仙风道骨的感觉。 我就说嘛，他这， 哎， 你看跟咱们的头接了那个， 啊， 那个搞那杂耍那个刘培元。 你别，你一提刘培元我就来气。你不，你这老太太一天， 人家刘培元都19分了，您就别提刘培元了。哎呀，行了，我说您啊也别吵了啊，这个。您啊给我也出出主意，是不是？您看我这个外貌，是不是您给我品评，哎，给我瞧一瞧。 咱说你这个外貌来说呀， 啊， 我觉得倒是挺精神的， 是吧？ 你瞧瞧你这个，是吧？天庭饱满地个方圆的， 我就爱听这话， 是不是？ 哎， 这个 你看我这怎么样， 这你 鬓角 发际线，你鬓角在中间， 哎，啊，对，鬓角，我这 你倒是有个美人尖儿。 哎，你看美人尖，你看我有美人，有桃花运，是吗？ 哎，对了，说你长得好看嘛。 啊， 我觉着 啊， 这个眉毛啊， 怎么样？ 它得长着好看。 哦，得长着， 所以你不能修。 我留到我这嘴鸡眼儿， 你得有那么长 啊。我这 另外，你这个鬓角长了它不好看，你跟一个坤似的盖那。 我剃一鬓角。 你对了，另外来说，你这发际线的位置， 哎呦，这发际线可好？您看我这发际线， 发际线影响了运势啊。 哎呦，这还影响运势呢。 那可不是啊。 哎呦， 你要是太往后剃，你想你到清朝合适？ 啊， 现如今咱们在宋朝呢。 我的天哪， 你不能往后剃鬓角，不能往后剃这个。 我跟你说 啊， 这个东西啊，这咱们说， 嗯， 这个人家这头发呀，它影响的最主要的是你的脑门。 对，我也 知道吗？ 这脑门， 人叫天庭宽地阁厚，三庭五眼。 哎呦， 哎， 大妈有水平。 你大可不，你看，你看你小贝， 哎， 你看你的头发 怎么样？ 大妈给你一建议， 您说， 你得改改。 啊，我改，我怎么改？ 哎， 嗯， 因为你这个头发呀，这发际线太低了，你知道吧？ 太低。刚才大爷提到这发际线了， 我觉得不能太往后，可是 不能太往后，是不能太往后。他这也是，你看他这发际线离眉毛 鼻子了， 就一后。 你好，我这什么模样？我这好，我还看得了。我 不，问题是可能我觉得不一定完全头，可能你这鼻子呀， 哎呀，我这 山根太短。 哎嚯啊！我估计呀，嗨， 嘴不好， 我自己长得还是有问题。 哎， 我是不是得做点这大改动，改改我这运势？哎呦，你说我怎么长成这样？ 他都没有美发，了解一下。 哎， 托尼老师，您忙呢。你叫我汤姆就行。 对，我是凯文。 哎， 你好， 你好，你好 ，Peter。 哇。 一个都没搭上了， 够新潮的这个。 嗯， 哎，你们这是什么？ 哎，先生您好 啊！ 哎，先生您那个，我跟您说，哎，您有空上我们那儿做个美容美发吧？ 啊， 尤其是您那个头发，我跟 这大姐，我跟您说啊， 你看清谁大姐呀？ 啊， 不是你大哥。 哎呦，这是大哥，您这皮肤够好的， 那是 油光水滑的。 我告诉你，嘿，我现在每天都用 是 高丽国进贡的，哎。到高丽国进贡， 你说清楚了。 我打高丽国，打高丽国进贡，我们这儿有免费体验项目， 在 脸上贴尿素。 往脸上贴尿素？ 听不懂？不是说尿素可不是尿素， 叫是什么呀？ 哎， 它 是 我听着可骚气。 它叫尿素，它又不是尿胜似尿素。 哎呦，我这可迷糊，不是 皮尿酸 啊？就我头一回听说这名字，皮尿酸。 哎， 不是，那您这是这免费的是吧？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 不是， 我跟您说， 我是男的，我从来就不。 哟！ 哎呦呦呦呦呦呦！怎么意思？怎么意思？你在踩着我？ 现在都什么年头了 啊？ 现在男女还有什么区别啊？不是不是 啊， 不是 没区别吗？ 不是， 我还是觉得有严格的区分呢。 我这话有问题，就是我说现在男的 啊 和女的 啊怎么样？ 有区别吗？ 你要光看您是费点劲， 不是你不能光看。 但是我觉得还心目中我有一个答案。 不是你们，我是个例啊， 是吧？ 我是个例。 您我看出是个例来了。 不是听不懂啊，哟！ 哎呦，你别往我身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我的天！ 哟！ 我的天哪！我这汗都下来了。 我跟您说啊， 您说您的。 哎，看现在咱们这女同志啊，咱那个都注意保养美容， 这都是女人讲的。 男同志也一样得注意自己的外貌 哦，也得注意这个。 哎，你看这个， 我怎么样？ 我跟您说 啊， 哎，您看， 对我 其实我跟您说 啊， 您这个五官啊， 我五官怎么样？ 长挺好。 哎， 就有一点， 哪一点？ 都攒一块儿了。 我是包子呀，是怎么着？怎么叫攒一块儿？您就说这挨着近点儿嘛，这不是？ 咱说脸型吧。 啊，脸型啊， 瓜子脸。 哎，这都说瓜子脸好看， 倒长着。 哎，火啊！我成西瓜子了，是怎么着？ 您那个发际线呀，是最有毛病。 我发际线都，他说都说低。 眉毛有问题，你看 眉， 你看眉毛，你看，哎呦，我先说这眉毛。 您说眉毛怎么着？ 您说眉梢发散，主弟兄不和。 哎呦， 你看你们家是不是孤独一只？ 孤独一只。你还别说，还就我们就我一个。 我说的多好啊！ 是是是， 孤独一只嘛。 是怎么个孤独一只啊？ 就是剩就孤独。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孤独下去了，就剩你一只了，孤独一只。 哦，就给我孤独了是吧？ 发际线也有问题。 发际线怎么了？ 您知道吧？三庭五眼，您看您这个，哎呀，您这头发发际线太低了。 我这还行，我能看得见。 没气质啊！ 没气质， 没朝气啊！ 你这，哎呦，这那我 您这个，您得这么想啊，先生 啊。 作为咱们都是年轻人， 是是是， 年轻人要朝气蓬勃。 哎，朝气想我就逊死了，我朝气。我这人都说朝气蓬勃嘛，对吧？那不是，那我要不跟你进去瞧瞧？ 您跟上能体验体验去、啊？ 那咱就进 体验体验去。走。 哎，我说咱这店里和够冷清的，没怎么人呢？ 我不是人啊。 哎， 有 不是？ 哎呦，大哥，您瞧，您别着急，我把窗帘拉上。 哎，别拉开，这大白天的，我都看见。不是，我就说这一般，这不是好多人都在您这儿帮忙的，怎么着？您这帮忙的伙计什么的啊？ 我给您自我介绍一下， 哦，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容美发店。 哦，您说， 哎，我是老板兼员工，我是凯文老师。 嚯，您这好，这行，别报您这名字了，这够省钱的了。 我叫凯文周 啊，好啊， 您可以叫周凯文。 哎，行， 或者凯文周， 哎，都可以。 文凯周， 对对，我都记住了。 或者周文凯， 哎嘿。从英文名字您能转到中文名字真不容易。 其实我本名叫周文凯。 哎，是吗？ 还他们老叫顺口叫周凯文 啊， 他们说这么叫洋气。 我的天哪，是够碎的了。这个不是您这地方也， 我跟你说 啊， 您别看我们这地儿小， 装修 你这技术高啊。 差点是啊，技术高。 你看看理发馆的技术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的满头起大包，红包留个大紫包，到了医院就开刀。 哎，你说相声的吧？你这怎么还有一套一套的？ 哎呦，您怎么知道原来是业余说相声？ 哎呀，行，您这说相声也说不了什么这个好相声。 您这样，您我让您免费体验，您瞧您还不乐意？ 不是，免费体验可以，那咱说做点什么？哎，行，您别碰我。哎，对，您离我远点。好，您说。 叫。 哎，怎么了？ 不碰你怎么给您美发？我给您美容啊？ 是，咱们还是这不都得戴着点手套捂的，或者怎么着的？ 是。 哎， 你看你这注意卫生。 对对对，您这先怎么着？ 哎，那个行吧，那我给您先，我给您设计设计啊。 对，最重要。 是。您看，您是来个 啊？ 您是来个分脑袋瓜啊，还是来个背脑袋瓜啊，还是来个小平脑袋瓜啊？ 不，行，我都不要啊，我都不要那脑袋瓜。我这个头型啊，您就给我来一个这个， 您甭管了 啊，小中分，您看这怎么着，小中分，啊， 哎呀，小中分， 小中分，您看是不是 这个 秀气一点？ 您这二寸长怎么中分呢？ 好，我成蛐蛐的，你给我稍微就是您打点这发蜡什么的。就您往这偏， 行了，您甭管，我给您设计好了，您就请好吧。您瞅，早上来啊，我先给您修修眉啊，修眉。 先修眉，不是说头型的吗？ 您看看眉毛也得修 啊。 啊， 先修 眉。我先给您处理左边这个 啊，左边这我 死了 呀！哎呦，嗨，这怎么回事？这 没事，哎呀， 啊，这怎么？我刚才听呲啦一声，炸鸡蛋呢？ 不是那个， 那哎呦，不是 左边给您， 你是左边， 哎，右边您刮不刮 啊？不是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啊，为什么就右哪有人就是一边眉毛刮的？ 哎， 你后边 你 得 你们管了发际线啊，呲儿 嚯！哎呦，要了命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谁？我的天哪！ 哎， 我这眉毛怎么没了呀？啊， 先生， 我这右眉毛怎么掉角了？我这眼睛还有……哎呀，这对面是谁呀？ 先生， 镜子 您听我给您解释，您听我给您解释 啊！ 为什么把您眉毛刮了呢？ 怎么的？ 您知道吧？就是因为您发际线太低。 哦，拿发际线当眉毛啊！我受不了！ 您看，我在您那个发际线上面这剃出一大块来，不就出了奔头了吗？ 我的天哪！好，您拿我头发当眉毛， 这叫留白。 我没听说过，是不是有点像那他们说那潘安也这样？ 我觉得潘安可能当年就是这样的。 有你这话，哎，老板，我这行，我就能稍微心里有点安慰，好 吧？行 吧， 啊， 行。那就这么着，好吧，那我就先走了，好吧。 您等， 别啊， 您干嘛去？ 不是，咱不弄完了吗？弄完我就走了。 不是你没走啊？ 别留了，我就该完事儿了。 不是，不对 啊， 你还没给我钱呢。 你刚才不说免费吗？咱 没错， 什么钱？ 这个，凯文老师不能蒙你的，你知道吧？ 对对，就是你，你就说你就行。我知道，凯文， 周凯文是不能蒙你的。 是， 凯文周不能蒙你。 行，这出了仨人了。 这个 没不花钱免费体验。 刚才跟您说的清楚啊？ 啊，说清楚了。 您可能没听明白。 我怎么没听明白呀？ 刮您这眉毛是免费的， 啊， 把发际线变成眉毛是收钱的。 我没有这有想主动的让你去变成眉毛啊， 你给我刮的啊？ 那不能这样，对不对？ 不是， 我光给您把眉毛刮了，您不跟鸭蛋似的吗？ 我去，你这什么比喻呀、啊？ 对不对？反正就是，您看这，您看我们这写的清楚，这边是免费项目， 哎、 这边是优，这是个付费项目。 我要了命了，我也是，我 先 干 个焗油吗？ 进了，不，算了，可以了。不是， 你头发给您染一下。 别，我就这样了。我这发际线呀，看来我也是多功能的，好吧？我又能当眉毛，又能当头发。得了，今儿就这样，您就说我算我倒霉多少钱 啊？ 好吧， 这样，您头一次来，我给您打折，按便宜点算， 啊、 好吧？ 那还好，哎、那还好、哎、你说多少、 哎、十两 啊？十两，这是打折了吧？这个啊，不是。你这可不行啊！你右边这收费项目可是你就我可没说你要最后要怎么着，你给我收十两，你这不合适吧？啊， 先生， 我 十两银子不给您多收 啊。 修发际线这是三两，设计这是三两，把您这个眼角开一开，这是四两。 哎呀， 把您这鼻子拍平一点，这是五两。这还给您打了吗？ 哎，行了，别往下算了， 先生，您掏钱吧，您没掏钱、 哎， 那不合适。 不是我 掏掏， 不， 先生，您掏不掏钱？ 我觉得啊，你这就是诈骗。我告诉你，我可没那么说，我不给钱。 哟，先生， 你别老用 了， 你要什么你要？ 谁呀、啊？谁诈骗呀、啊？诈骗骗你这样的呀？ 我告诉你，我今儿就不给钱，你给我弄成这样，你不给我钱就好事。 那么您说什么？您准备不给钱？ 就是不给钱 啊！您不给，您稍等啊，您稍等一下。 啊，对，你等着怎么着？不给钱。 老赵，哎，来了， 来吧。 嗯，怎么意思？ 哎， 我你呀、啊？ 哎。谁啊？ 你要干什么呀？ 谁啊？ 你要对他做什么？ 谁？你别指指桑桑，干嘛、 啊？ 你干嘛？ 就看他一进来，看他拉窗帘。 你没有这倒打一耙，这我是把窗帘拉开的。我跟你说， 行了，不废话啊！ 啊， 你不过来剃头来了吗？ 我是剃头，你看给我剃成 这 样。这 地儿是剃头的吗？ 这他说免费设计， 这叫造型。 哎 啊， 造型对你说剃头不要钱，设计可要钱。 对， 而且来说这条街上你打听打听去都这个价。 不是， 你可别走，今儿十两 啊， 你喊破了嗓子也把钱给我撂了。 哎，我说你别按着我，我把呀这可要。 哎呀，这起开，哎呦，这仨大男人，这大白天的这么打架，这合适吗？哎呦， 大妈，你管看看我呀！ 哎呦，吓死我了！这以后啊，你这生意没人来了。 得了。老太太这么说吗？不是，这么说你这么着，你给 啊， 你给六两吧， 四两吧， 啊， 四两半， 四两，你干不干？不干，那个大家伙儿都 对对对，别让 啊， 四两吧， 快点， 四两他也多点吧，这 哎呀，孩子没事儿，想开点啊。 你再看我，你说我现在长得像潘安吗？ 你像啊，哎呀，回见。 不过正所谓否极泰来，这人呢，只要不放弃自己，最后总能从各种各样的糟心事儿里头找到这么一乐来。这正是否极泰来，众欢喜，无心插柳找自己，船到桥头自然直，是坚持自我是真理。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